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异常和中断，程序出错了怎么办？那过去的这么多讲里呢，我们的程序呢，其实都是自动运行，而且是正常运行的。自动运行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的程序跟指令都是一条条顺序去执行的，你不需要通过键盘或者网络给这个程序任何的输入。正常运行是说呢，我们的程序都是能够正常执行下去的，没有遇到计算溢出之类的程序错误。不过呢，现实的软件世界呢，可没有那么简单。那一方面呢，程序不只是去简单的执行指令，更多的呢还需要跟外部的输入输出去打交道。另外一方面呢，程序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还会遇到各种异常情况，比方说除以零啊，加法溢出啊，甚至我们自己呢也可以让程序去抛出异常。那这一讲里呢，我就带你来看一看，如果遇到这些情况，计算机是怎么运转的，也就是说计算机究竟是怎么去处理异常的。一提到计算机当中的异常呢，可能你第一反应就是 C++ 或者 Java 当中的 exception。 那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呢，并不是这些软件开发中会遇到的软件异常，而是和硬件系统相关的硬件异常。当然了，软件异常和硬件异常并不是实际业界使用的专有名词，只是我为了方便给你说明，我今天所说的异常呢，和 C++ Java 当中抛出的异常所进行的人为的一个区分，那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尽管呢，这里我把这些硬件和系统相关的异常呢叫做硬件异常，但是实际上呢，这些异常既有来自硬件的，也有来自软件层面的。比方说呢，我们在硬件层面，当加法器去进行两个数相加的时候，就会遇到算术溢出。或者说呢，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按下键盘发了一个信号给到 CPU 要去执行一个现有流程之外的指令，那这也是一个异常。同样的，来自软件层面，如果我们的程序去进行系统调用，比方说去发起一个读文件的请求，这样的应用程序呢，向系统调用发起请求的情况呢，一样是通过一个异常来实现的。那关于异常呢，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硬件跟软件组合到一起的处理过程。异常的前半生呢，也就是异常发生和捕捉呢，通常是在硬件层面完成的。但是异常的后半生呢，也就是说异常的处理呢，其实是由软件来完成的。那计算机呢，会为每一种可能会发生的异常呢，去分配一个异常代码。有些教科书呢，会把异常代码叫做中断向量。异常发生的时候呢，通常是 CPU 检测到了一个特定的特殊信号，比方说呢，你按下键盘上的按键，输入设备就会给 CPU 发一个信号，或者说呢，正在执行的指令发生了加法溢出，同样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进位溢出的信号。这些信号呢，在组成原理里面，我们一般叫做发生了一个事件。 CPU 呢，在检测到事件的时候，其实也就拿到了对应的异常代码。那这些异常代码里面呢， IO 信号发出的异常代码呢，通常是由操作系统来分配的，也就是由软件来设定的。而像加法溢出这样的异常代码呢，通常是由 CPU 预先分配好的，也就是由硬件来分配的。这个呢，又是另外一个软件和硬件共同组合来处理异常的过程。那拿到异常代码之后呢， CPU 就会触发异常处理的流程。计算机呢，在内存里面会保留一个异常表，也有地方呢会把这个表叫做中断向量表。那好，和上面的中断向量能够对应起来，这个异常表呢，有点像我们在第十讲里面讲过的 GOT 表，它存放的呢，其实是不同的异常代码对应的异常处理程序所在的内存地址。那我们的 CPU 在拿到了异常代码之后呢，先会把当前的程序执行的现场保存到程序栈里面，然后根据这个异常代码呢，去查询找到对应的异常处理程序，最后呢，把后续指令执行的指挥权呢，交给这个异常处理程序。这样的检测异常，拿到异常码，根据异常码进行查表处理的模式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开发过程中呢，也是很常见的。那比方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去做 Web 或者 APP 的开发，通常呢都是做前后端分离的。那前端的应用呢，会向后端发起对应的 HTTP 请求，当后端在执行业务逻辑代码的时候遇到异常呢，通常会给到前端一个对应的错误代码，前端的应用呢再根据这个错误代码去应用层面进行错误处理，在不能处理的时候呢，会根据错误代码向用户显示错误信息。再比方说呢，在 Java 里面，我们用一个线程池去进行任务调度的时候，可以指定一个异常处理程序。对于各个线程在执行任务出现的异常情况，我们都是通过异常处理程序去处理的，而不在实际的任务代码里面去处理。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把业务处理代码跟异常处理代码的流程呢，能够分开了。那我在前面说过，异常呢可以由硬件触发，也可以由软件触发。那我们平时会遇到哪些异常呢？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那第一种异常呢叫做中断，顾名思义呢，就是程序在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呢被打断了。这个打断执行的信号呢，会来自于 CPU 外部的 IO 设备，你在键盘上按下一个键，就会 触发一个相应的信号到达 CPU 里面， CPU 里面某个开关的值发生了变化，也就触发了一个中断类型的异常。第二种异常呢叫做陷阱，陷阱呢其实就是我们程序员故意要主动触发的异常，就好像你在程序里面打了一个断点，这个断点呢就是设下的一个陷阱，当程序的指令执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就掉到了这个陷阱当中，然后呢对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就会来处理这个陷阱当中的猎物。最常见的一类陷阱呢发生在我们的应用程序去调用系统调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程序呢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态的时候。我们在第三讲讲 CPU 性能的时候说过，可以用 Linux 下的 time 指令去看一个程序实际花费的时间，里面既有在用户态花费的时间，也就是 user time， 也有在内核态发生的时间，也就是 system time。 那我们应用程序通过系统去调用去读取文件啊，创建进程啊，其实也是通过触发一次陷阱来进行的。这个是因为呢我们用户态的应用程序没有权限来做这些事情，而需要把对应的流程交给有权限的异常处理程序来执行。第三种异常呢叫做故障，它和陷阱的区别在于呢，陷阱是我们开发程序的时候刻意触发的异常，而故障通常不是。那比方说呢，我们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进行了加法计算，发生了溢出，其实就是故障类型的异常。这个异常呢不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计划之内的，也一样要有对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去处理。故障和陷阱中断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呢，故障在异常处理程序处理完成之后仍然回来处理当前的指令，而不是去执行程序中的下一条指令，因为当前的指令因为故障的原因呢并没有成功执行完成。最后一种异常呢叫做终止，与其说呢这是一种异常类型，不如说这是故障的一种特殊情况。当 CPU 遇到了故障但是恢复不过来的时候呢，程序就不得不终止了。在这四种异常里面呢，中断异常的信号呢来自系统外部，而不是在程序自己执行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是一种异步类型的异常。而陷阱、故障以及终止类型的异常呢是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同步类型的异常。在处理异常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异步的中断还是同步的陷阱和故障，我们都是采用同一套处理流程，也就是上面说的保存现场、异常代码查询、异常处理程序调用。而终止类型的异常呢其实是故障类型异常的一种特殊情况，当故障发生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异常处理程序能够去处理这种异常，程序呢就不得不进入一个终止的状态，也就是会最终退出当前程序的执行。在实际的异常处理程序执行之前呢， CPU 需要去做一次保存现场的操作。这个保存现场的操作呢和我们在第七讲里面讲解函数调用的过程呢其实很相似，因为在切换到异常处理程序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调用一个异常处理的函数一样，因为指令的控制权呢被切换到了另外一个函数里面，所以呢我们自然要把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去进行压栈，这样呢我们才能在异常处理程序执行完成之后重新回到当前的指令继续往下执行。不过呢切换到异常处理程序比起函数调用还要更复杂一些，原因呢是有下面几点。第一个呢是异常情况往往在程序正常执行的预期之外，比方说中断、故障发生的时候，所以说呢除了本来程序站要做的事情之外呢，我们还需要把 CPU 当前运行程序用到的所有的寄存器呢都放到站里面，最典型的呢就是条件码寄存器里面的内容。第二点呢是像陷阱这样的异常其实牵涉到程序指令在用户态和内核态之间的切换，那对应压站的时候呢对应的数据是压到内核站里而不是我们的程序站里。第三点呢像故障这样的异常在异常处理程序执行完成之后从站里返回出来，继续执行的不是顺序的下一条指令，而是故障发生的当前指令，因为故障并没有正常执行成功，所以必须要重新去执行完它。所以呢对于异常这样的处理流程不是顺序执行的指令间的函数调用关系，而是更像两个不同的独立进程在 CPU 层面的切换，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们也称之为上下文切换，叫 context switch。 这一讲呢我给你讲了计算机里的异常处理流程，这里的异常呢可以分成中断、陷阱、故障、终止这样四种情况。那这四种异常呢分别对应着 IO 设备的输入、程序主动触发的状态切换、异常情况下的程序出错以及出错之后无可挽回的退出程序。当 CPU 遭遇了异常的时候呢，计算机就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CPU 呢会通过查表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硬件层面和操作系统层面各自定义了所有 CPU 可能会遇到的异常代码，并且通过这个异常代码在异常表里面去查询相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在捕捉异常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硬件 CPU 在进行相应的操作，而在处理异常的层面呢，则是作为软件的异常处理程序进行相应的操作。而在实际处理异常之前呢，计算机需要先去做一个保留现场的操作，有了这个操作呢，我们才能在异常处理完成之后重新回到之前执行的指令序列里面来， 这个保留现场的操作呢，和我们之前讲解指令的函数调用是很像的，但是因为异常和函数调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发生时机。函数调用的压站操作呢，完全是由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就能够知道的，而异常的发生时机呢，却很不确定。所以呢，异常发生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发生了一次上下文切换。这个时候呢，除了普通需要压站的数据之外，计算机还需要把所有的寄存信息呢，都存到站里面去。关于异常和中断呢，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第八章异常控制流部分呢，有非常深入和充分的讲解，推荐你认真阅读一下。里面呢，还会讲解到在软件层面的 exception 这些异常又是怎么处理的。那很多教科书和网上的文章呢，会把中断分成软中断和硬中断。你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什么是软中断，什么是硬中断呢？它们和我们今天说的中断、陷阱、故障和终止又有什么关系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